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世界不过是咫尺前方，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一丝希望，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。